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阿信和黄渤共同演唱的《当每颗星星》，这是电影《一出好戏》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前段时间上映之后呢，争论很多，电影的好坏见仁见智。这部黄渤出演的电影虚构了一个海岛，在虚构的现实当中搭出了一出好戏。像这样的虚构现实电影还有很多，比如说电影《暖暖内含光》以及《大鱼》都是虚构现实电影的代表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两部电影当中的插曲《白日光》和《时间旅人》。 Light and day is more than you'll say, 'cause I'll not be late tomorrow. 这段轻快的音乐来自法国电影《科学睡眠》，这部影片呢有着法国文艺片特有的个人风格强烈、叙事散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语天马行空似乎就是用来形容这部影片的。米歇尔·冈瑞用塑料纸、棉花还有纸板、布偶等工业产品来营造了一个宅男丰富的内心世界，梦境与现实切换的流畅并且非常的漂亮。另外的一部电影《天使艾美丽》也是这样脑洞大开的文艺片，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段插曲。 吕克贝松有一部电影叫做《阿黛拉的非凡冒险》，这也是一部典型的虚幻现实电影，而且呢还掺杂了一些异国文化以及历史元素，轻松又好看，插曲也好听。 Elle est au-dessus des lois, terre à terre. Elle trouve un peu trop étroit l'univers. Aurait dû sang froid en enfer.Sors son cinéma. J'exagère. Il est dans tous ses états. À bout de nerfs. Elle ne me voit pas. Je désespère. Je lis sur son doux visage un rêve. Son cœur se rit des naufrages.Très bien ses bagages. Elle côtoie de drôles d'oiseaux sanguinaires. Fait valser les anges gardiens, les cerbères. Vraiment quel foutu caractère. De New York à Calcutta, rien à faire.Sa sphère. Au moindre faux pas, j'obtempère. Je lis sur son doux visage un rêve. Son cœur se rit des naufrages et se relève. Un jour enfin son voyage s'achève Mademoiselle Adèle ? Oui ? Je vous ai pris une passoire. Pourquoi ? Je pensais à tout hasard, mais je ne sais jamais. Oh, quel bazar ! Enfin, elle est là. Très bien, merci. Elle est là. Au revoir. Elle n'a pas besoin de moi. Comment faire ? Pour qu'elle pense un peu à moi, je vais lui plaire. C'est pas ce que tu crois.Je lis sur son doux visage un rêve. Son cœur se rit des naufrages et se rêve. Un jour enfin son voyage s'achève. Et moi, j'attends sur le rivage. Bien fait. Allez, au revoir.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阿凡达》的主题曲《我看见你》，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部成功的虚幻现实电影。当年的这部电影让很多的观众第一次知道了 IMAX 3D 的技术，潘多拉星球上最令人兴奋的画面用这些技术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分不清这到底是现实还是视觉效果。 My light in darkness, breathing hope of new life. Now I live through you and you through me, enchanting. I pray in my heart that this dream never ends. I see before your eyes, leaving new life flying high. Your love shines the light into my heart that this world never ends. I see before your eyes, breathing new life flying high. Your love shines the way into起步，勇敢地向前追逐。生命也是脚下的路，起落迂回都要继续。失去了保护，才可以迈向成熟。离开曾经靠倚过的大树，放开一切包袱，要义无反顾。每个错误在生命的画图写下一笔领悟，好好的记住。 步，走向明天，在生命的路途，每一笔的领悟，也是种幸福。生命就是一部奇书，不管什么时候结束，悦目不悦目，也要用心的阅读，顶天立地的每一步。 上面这首《奇书》是电影《捉妖记》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算是动漫加虚幻现实的尝试，但是一上映就成为当年票房最高的电影，说明这个尝试是非常成功的哈。那刷新了200多项票房记录，虽然是一部创新的电影，但是电影的插曲却不多，这也是这一系列当中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短板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捉妖记2》当中的插曲什么什么。那么伴随着这首蔡依林可爱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的头上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哭什么笑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为什么做什么，有你瞎美瞎美，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笑不笑不见人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你覆地等不及的一下，烟火撩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别说什么配不配，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